安宗回头瞥了他一眼，正要问他一大早没头没脑的说些什么呢，白毅先插嘴道： 啊，一晚上不容易，非常激烈，你也不要一直问，情况不是你能理解得了的，能体会的呀只有我们两个人。至于那画呢，我保证你可以安心的去补了。 嗯，六子你放心吧，不过晚上的事儿 还放心，你们的事我不会说出去，这点义气我是有的，只不过没想到。 他果然是个明白人，这种事情说出去也没有人会相信，谁知道画墨成魅呢。反正事情已经结束了，算是帮了好朋友一个大忙，安宗心里舒坦得很，也咧嘴笑道： 那就好，既然如此我们就不打扰了，说实话我一晚上没睡好。 六子投来同情的目光，点点头说： 嗯，是不容易啊。 白毅拍拍他示意可以撤了，毕竟他时间已经耽搁下来，只有加班加点的去修才能赶上交货时间，就不打扰他继续工作了。白毅也打了包票，女妹是肯定不会出来了。六子又是一阵千恩万谢，白毅也不客气地趁火打劫敲了他几本珍贵的古籍。六子一边心疼地把书交给他们，一边不知道是笑还是哭： 这书可是古董啊，这本可是孤品，你要好好的藏着啊，我花了大价钱的。 白毅快速地收下书本，点了点头，就拉着安宗出门。六子在门口还是不放心： 哎，小安，那个如果真的疼可以用些药膏，别硬撑啊。 我哪里那么娇气啊，告诉你吧，这种事情我经历多了，见怪不怪的，没事啊，回头见。 白毅听到两人的对话居然笑出声，他憋着笑意： 那我们就告辞了，也希望你修花顺利。 六子呆呆地站在门口，机械地挥动着手臂，表情还是一脸的惊讶。事情就那么结束了，六子后来修复得很成功，他叔父把这幅画卖给回国投资的一位华裔商人，价格好到据说他叔父笑得硬是年轻了好几岁。但是人家华裔商人有觉悟啊，居然转手就捐给了本地的博物馆，说是为了体现华夏子孙对古代文化的一种贡献精神。电视里播了好长一段时间，说是徐渭的传世金作首次亮相于世。因为帮着修复，六子居然也上了一回电视，做了一回访谈。看他笑得一脸春风得意，想必那女妹再也没有去找过他。安宗和白毅依然过着自己的生活，除了他终于说动白毅开始自己做菜外没什么变化，不过伙食有改善也算是一件好事。那天安宗接到六子的电话，说要他们一起去参观画，看看他补得怎么样，也想报答一下他们替他帮的大忙。安宗回头问白毅，白毅点了点头： 去看看吧。 于是两个人来到博物馆门口的那个保安他们认识，就是当初来劝架的那个，他看了他们几眼就去巡视别处了。六子一身唐装，穿得像成龙一样，看见他们立刻迎了上来，带他们来到那幅画的展区。哼，这真是爱显摆，说什么这里就他的这幅画修得最传神，连那些老专家看了也叹为观止，还说什么得徐渭之真神也。 葱蒜不怕爆，牛皮不怕吹，你就吹吧。 但是走到画的面前，才感觉这小子也真是有吹的资本。如果没有看过原先的画，或许不会有什么感觉，但是看过那残破的豆腐渣之后，再看看这幅，的确是焕然一新。整个月下桃宴图在修复之后，使原画面的残破部分与新补的纸质部分融为一体，可以看出六子手底下的功夫确实了得。来展馆看的人很多，六子很快就被媒体喊过去做报道了。安宗和白毅看着画啧啧称奇，突然旁边的一个小孩子看着画指向那桃花丛中嚷： 啊，爸爸你看那几笔墨痕像不像一位美丽的仙女啊。 孩子估计是家长领来受艺术熏陶的，他纯真地看着画： 在画中，桃花从中那几笔勾勒出一个美丽柔和的女子容貌，周围的桃花仿佛是她鬓上的发饰。徐渭好似温柔地邀请女子一同赴宴，两者对望，人面桃花依旧动人美丽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播出，我是主播蝎子来来。